種一個嘅選擇之後咧，真係希望嗰個接種率真係100%，如果唔得嘅話，都至少90%以上啦。咁細佬哥亦都希望可以達到呢個咁嘅接種率。 經過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系啊，嚟到年初三星期四嘅广东广西，今晚咧我系节目主持人邓达志，对面系我哋嘅长期拍档黄伟康医生 Bruce。 系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咁今晚就我哋嘅嘉宾啊，陈志勇医师。 嗯， 陈医师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啊，疫情期间咧，我哋唔可以有嘉宾喺呢个直播室，所以陈医师就系透过电话同我哋今晚一齐分享我哋嘅节目。 新年快乐啊！大家， 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啊，最紧要 系啦。 今日咧，我哋讲咩咧？大地春回，小心百病重生。好似一开始就已经提醒大家啊，小心啊吓，因为近期都好危险，好多嘢都方面。就但系咧，我哋 大家明噶啦， 我哋太过专注喺呢、這个 新冠啊， 新冠疫情上面咧，我哋可能忘记咗，其实我哋身边仲有好多其他病嘅，都要好小心咯，好多其他病菌嘅，系咪陈医师？ 是啊，冇错啊。咁啊，所以大家除咗新冠要注意之外咧，其实身体嘅抵抗力咧都好紧要。如果身体嘅抵抗力差咗嘅话，好容易就会引致到其他嘅病。 系啦， 入侵到身体噶。 所以咧，今晚咧，我哋一个医生一个医师一齐双管齐下，咁帮大家咧就讲讲咧就春天嚟到啦。嗱，听日立春啦，好重要啊，初四立春啦吓，虎年正式开始。咁咧，我哋咧就要。小心身體啦！喺春天嘅時候，立春之後咧，其實天氣開始潮濕啦，係咪咧？潮濕好嘢都發噶啦，即係嗱，春天係發嘅，但係好多嘢都係發啊，包括你想要嘅又發，你唔想要嘅嘢都要發啊。 啲病發就唔係幾好啦。 嗱，不如阿陳醫師，你講講你即係、就是、你嘅睇法先啦。春天即係要留意邊啲嘢先啦，由中醫嘅角度嚇。 首先要讲下点解春天会有呢个百病重生嘅一个咁样嘅讲法啦。因为咧，其实咧春天咧会见到咧生命啊、万物啊开始萌动啦。咁其实好多昆虫啊、动物啊、植物啊都会一齐即系出翻晒嚟啦。咁啊会比较活跃啲。咁随之而细菌啊、病毒啊各样嘢都会容易生长繁殖啦。咁人就会容易病啲噶啦。 在西醫的角度來說呢，就是例如說即是有些春天的時候呢，有很多花粉啊、樹粉啊、草粉，所以一堆的敏感性那些病就會特別多咯。 我想起你花粉呢，我就記得呢，即反而呢，我是回來香港之後我沒有事啦，但是在加拿大的時候，當很多人都覺得啊，加拿大天氣很好啊，所以比較乾燥啊，沒有性，很多問題都沒有了，香港有的問題尤其濕疹之類沒有了的，即病沒有了，即是弱了啦吓。咁呢，我反而呢，我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呢，我有很大的問題，是每到春天呢雪融的時候，啲花開始開呢，我鼻敏感，我花粉症的，哇！咳得我好緊要嘅，以前咧我係冇辦法嘅，即係西醫又睇唔掂啦，咁咧就要屋企咧就係寄啲牛黃丸啦，邊啲牛黃丸我唔講個牌子啦，就是、牛黃丸啦，呢、這個雪耳啦，可能以前啲雪耳真啲啦，冇而家啲咁即係種到即係冇咁靚啦，咁啊總之咧我用係用冰糖就煲雪耳，即係飲。飲幾次咁啦，好幾次啦，咁啊食可能三粒牛黃丸啦，咁啊搞掂嘅會。陈医师系咪咁讲？ 嗱、本身雪耳咧就润肺嘅，咁我哋都会讲下雪耳润肺嗰个作用咧，对于我哋可能无论气管啊、喉咙啊，都会多一层可能水分。咁咧或者就系无形之中咧，就会多一种保护，冇直接去敏感到我哋嗰个气管嗰啲黏膜层啊，咁就可以达到一个叫做叫补肺嘅效果。系啦，咁就会令到你哋啲花粉咧，可能咧就会从之而减弱啦。咁可能系雌解毒啦，因为牛黄丸因为有几种嘅。咁有啲牛黄丸雌解毒嘅话，咁对比 William 都係會好容易咧比較熱啊。因为那个身体是啊，我 那时候生啊，而家唔会啊， 冇错。咁所以在呢一度咧，就会清热解毒咧，就有助帮助你的阴阳的平衡，咁啊，从而令到你的抵抗力会上升啦，咁就冇咁容易出现呢个敏感啦。 嗱，嚟到十点半啦吓，我哋十点半系冇新闻嘅今晚，但系咧，俾只数百年即系享誉数百年嘅春天嘅歌噶 ，Vivaldi。意大利的作曲家 Vivaldi 的 Spring 春天， 歌先 系啦，我哋先嚟只歌先，翻嚟再倾下。系啦，好短，虽然系三分几钟嘅第一段啊，但我觉得咧，即系即刻，即系成个气氛带翻开咯。即系我哋嗱，正常啦，农历年咧，我哋都系啲传统嘅，即系哇，大锣大鼓啊之类啦。咁咧，但系咧，我觉得啊，不如俾一个新鲜啲噶啦，嚟一个 Vivaldi 嘅意大利嘅一个春天。好，陈医师又翻翻嚟啊，陈医师， 西国喺度，喺度， 你好，系 咁。系啦，咁啊，仲有其实咧，啱啱都讲起啦，咁就春天嘅变化啦。 嗯、 另外咧，其实咧都仲有一啲再直接啲，其实佢季节嘅变化咧，会令到我哋本身嗰个温度嘅适应咧，都会有一个影响喺度噶。 嗯， 系。 系，譬如好似我哋咧，而家呢个时间啦，咁好容易咧，会觉得好似上个星期咧，都将踏就嚟要到听日就立春啦。咁啊，个春天嘅变化由冬踏入去春天嘅时候咧，就会有个温度上面嘅偏差。譬如好似晏昼咧会暖翻啲，但系早晚咧都比较凉。咁啊，对于人体嘅适应咧，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喺度噶。 嗯， 系咪阿伟康？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好，黄医生。 系啊，系啊。咁即系其实讲鼻敏感有一种咧，亦都系同个温啊湿度有关系嘅、 嗯， 尤其是个温差大咧。例如话你喺商场行出去一个地方咁样，有啲人突然之间咧会鼻塞嘅。咁嗰啲咧就系因为个鼻敏感咧，就对个温度同埋湿度产生一啲反应，令到个鼻黏膜咧发炎啦、肿胀啦、流鼻水啊，甚至如果长久咁样咧，这个咁嘅敏感嘅状态会变成一种炎症发炎咯。 咪香港嘅冷气太犀利啦，即系你。经常性是由冬天入转到夏天，夏天就由冬天嘅。你什么月份啊？根本。 不过呢其实香港呢不是个个人鼻敏感都是花粉症的。咁 by statistics 这个统计呢，有成七八成的人呢是对啲尘螨有关的。当然啦，咁有啲人呢心理压力好大啦。例如话最近有啲人呢又俾人 quarantine 啊，有啲人会驚染到啊，呢啲心理压力呢都会令到抵抗力起咗变化，导致到呢好容易有鼻敏感嘅发作。咁、再加上天氣啦，咁我啱啱同阿 Michael 同阿 William 講啦，如果花粉症戴住口罩就聞唔到啲花粉啦。咁其實我哋見到我哋啲病人其實仍然都有鼻敏感嗰啲、就因為咧喺屋企嚟講咧，就算冇花咧，咁你屋企張床單啦、地氈啦。甚至啲小動物嘅毛咧，都可能會有一啲塵螨 引致呢個鼻敏感， 都會引致嘅。 嗱，我其實花粉咧嗰陣加拿大嘅時候咧，即係佢一到春天咧，即係我喺其實安省嘅南邊啦，安省南邊咧係相對嚟講冇咁凍嘅啦，但冇咁凍咧，我哋都係十一月尾咧，其實一路冰封到四月初啦。我以前嘅經驗咧，就每年即係我四月下旬生日嘅，一去到我生日之後就唔會再落雪嘅啦。咁咧就總之四月即係呢個初或者三月尾咧，其實喺啲雪下邊咧已經開始有啲花已經生咗出嚟嘅。咁有啲係叫 white bell， 有啲叫 blue bells。咁呢啲都係啲細細嘅花仔，但喺啲冰雪入邊佢已經生出嚟嘅。跟住咧就一路陸續其他花就出現啦。哇！開始我就咳啦，開始嗰個時候。除咗花之外咧，啲樹咧其實好多樹咧開始萌芽，啲芽一爆發嘅時候咧。就係、是、即係由芽變成好似朵花咁嘅形狀，其實嗰啲花咁嘅形狀就係葉嘅啲新葉嚟嘅。嗱，佢本身就算係葉到啦，佢都有唔同嘅，即係我相信都有啲花粉嘅即係一啲即係嗰啲成分嘅喺度啦。咁所以我就咳得好犀利，咳到即係、哇個肺都甩埋出嚟嘅嗰陣時係會。咁反而翻到嚟香港我冇事啦。 其實咧，我覺得咧中醫咧有一個。即係我覺得比西醫咧，佢嗰、那個解釋人體個對環境，包括咧天氣啦，個節令啦，咁嗰、那個解釋係特別詳盡到位嘅。其實 點啊，陳志勇醫師，你點樣睇啊？ 同唔同意啊？阿陳醫師， 其實係嘅，因為咧，其實鼻敏感咧，除咗我哋啱啱講嗰個一啲刺激嘅源頭啦，對於温度嘅影響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叫做正氣嘅咁。好多時候咧，我哋會見鼻敏感會早晚嘅發生啦。咁啊，喺嗰個早晚發生，即係我哋撇開咗一啲外在嘅因素。咁朝頭早咧，我哋會對温度嘅偏差。咁夜晚又係啲乜嘢咧？其實咧，就係我哋咧將要覺得眼瞓打下冇嘅時候咧，個鼻就會容易出問題噶啦。咁嗰個狀態咧，其實係我哋正氣開始要進入去睡眠嘅狀態，薄弱咗。咁個鼻咧去封守住我哋嗰、那個，無論係我哋叫做固表啦。咁啊，顧住個鼻嘅氣血循環咧，唔足夠嘅時候咧，就會引發呢個敏感嘅情況。呢、這個咧都係另外一種去即係由中醫去睇啦，就係、邪不能逐傷人啦。咁啊，本身正氣有虛，咁我哋都會引發一啲一系列嘅症狀喺度噶。 例如咧， 譬如好似鼻敏感啦，啱啱所講嘅，咁啊，我哋都講感冒啦。咁啊，譬如好似可能係新冠啦，都會出現一定嘅狀態。譬如好似依家呢個疫情啦，有好多係無症噶嘛。基本上我哋可能除咗係疫苗嘅關係之外咧，同我哋正氣咧都會有關。可能正氣嘅充盈咧，咁佢都會喺感染咗之後咧，就出唔到一啲症狀啊，被身體咧係壓抑住佢嘅。 即係 咁，所以呢、 即係其實係冇，即係如果你係即係。感染而系冇症状嘅咧，其实都可能你身体本身有能量系压抑住佢。 系 係啦，冇錯，我哋唔可以話 100% 肯定啦。咁但係對比起，點解我哋會有分別呢，有區別呢？咁有啲人精神飽滿，但係都出現咗可能感染嘅情況，但係有啲人就唔係。咁好多時候呢都同身體個正氣嘅衰弱啊或者強盛有關嘅。 嗱，其實我諗返起呢，其實即係都兩年前啦，咁我第三波嘅時候，七月份啦，第三波嘅時候我自己就不幸感染到啦。但我感染咗呢，其實我係一啲感覺都冇嘅。 嗯， 我完全冇感覺嘅，只不過咧係即係感染我嘅人咧，即係即係我哋出版社都知道咗，即刻通知我，叫我就因為佢有事啦，因為佢訪問我咧，咁佢有事，咁然後佢就叫我去檢測啦。咁咧就我檢測之後先至知道自己有事，如果唔係嘅話，根本我係完全係冇感覺嘅根本。 咁喺西醫嘅角度嚟講咧，其實有好多種病啦，嗱，即係嚴重至中風啦，或者一啲叫做一啲傳染性嘅，例如話過濾性病毒啦。咁當然咧，有啲係好 typical 典型嘅例子，例如話感冒咧，有啲人可能就會流鼻水啊、喉嚨痛啊、發高燒啊咁樣。但係咧有一類嘅人咧，佢咧就叫 subclinical， 即係話咧佢被感染，但係咧表面上係冇症狀嘅。咁其實咧，就算係感冒啊、流感啊，甚至新冠都有一類咁嘅情況嘅，係嘛？陳醫師嗰度，你中醫嗰度點睇嘅呢樣嘢？ 哦，呢、這個就係我啱啱所講嘅，其實同我哋個正氣嘅衰弱啊，或者強盛都有一定個比較密切嘅關係啦。咁當然啦，譬如好似佢可能會有一個嘅初期啊、中期啊、後期啊。咁但係有啲始終都會平均發病起嚟咧，都會比較少啲症狀啊，或者少啲辛苦嘅感覺啊。咁我哋講春天啦，咁除咗我哋講即係身體嘅狀態咧，其實我哋都可以衍生到，其實有一樣嘢又係會令到百病重生，嗰、那個咧就叫做春困。 嗯， 係啦， 春困啊，困住個困。 係啊，冇錯，春困係啲咩嚟咧？我未聽過， 未聽過 呢個咧。就是咧，會講緊喺春天嘅時候咧，會覺得一個人特別攰啊，特別眼瞓啊，咁、就係其實我哋都會喺多聽到其實有首詩叫做《春眠不覺曉》啊。 係啊，我聽過。 係啊係啊，咁其實佢講緊春天嘅朝頭早咧，都會唔係好知醒啊，唔係好覺得會天咗光啊，我都唔覺就過咗嘅。 我都希望係咁啊，瞓多啲。 咁其實都係同我哋嘅人咧，即係可能喺春天嘅時候咧，會比較攰，有啲關係嘅、因為咧，春天嘅嚟臨咧，温度咧會回升啦。我哋嘅人體咧，好似大自然咁樣噶，由喺呢個春天嘅煙雨季節咧，跟住漸漸咁樣就會令到我哋個人咧就會比較多濕啦，同埋肢體會重聚啦，濕重就會有啲重聚感啦，跟住咧就會產生一啲困倦感嘅。咁講起濕係啦，冇錯，呢樣都好有感受啊。 我經常有呢個問題啊，真係 春困啊， 春困。春天即系我会腰骨痛咯、 okay. 。 系 湿重啊，肢体嘅重聚咯。咁、okay. 所以咧呢个春 因为比较湿嘅，陈医师系咪？陈医师我 系啊，冇错， 知道我系比较湿嘅， 偏湿热型嘅体质噶。咁、咧就好多时候咧都会累及我哋可能身体啊，各样嘢啊就会冇咁舒展，一个人会辛苦啲。咁、我哋做一个对比就系秋天，秋高气爽，其实我哋空气个湿度啊，或者我哋人嘅湿。少咗嘅话咧，咁我哋个人咧就会精神爽利啲嘅。 嗯， 反倒我哋湿气重啊，可能啲烟雨啊、蒙蒙啊，好似上两个星期，又回暖咗少少，但系咧又有啲雨湿啊，个人咧就特别攰啲嘅。咁呢个咧就 系湿湿冻冻咧，我觉得陈医师都觉得都系舒服嘅。所以我今朝咧，我出去我上山顶同朋友去行山，兜咗个圈咧，系冻嘅，山顶上面冻嘅，同埋湿咧落个雨嚟咧，今朝。咁啊，喺即係雖然我哋行緊嗰時冇落雨，但係啲感覺到啲雨即係好細好細嘅雨毛啦。咁、但係你唔係覺得咁辛苦咯？好似你話齋，上個星期咧，佢已經開始濕，而且暖咗咧，係最難受咯。嗰、那個係 冇錯冇錯，因為偏濕熱體質咧，其實就會較為即係冇咁怕凍，但係就一有回暖咧，個人咧就會唔舒服得更加大噶。咁咧，我哋都係講啦，春困咧其實就唔係一種病。但系咧个状态咧又会容易处于发病嘅边缘，咁所以我哋呢个春天咧，其实都系会影响住我哋嘅身体噶。 了解。 咁啊， 咁所以咧，呢、這、一個譬如好似喺春天嘅時候咧，我哋等人咧，除咗去講一啲即係點解會百病重生咧，就會教即係話俾大家聽有一啲可能。点样去避免一下百病重生啦、啊，同埋甚至乎最后我都有啲汤水介绍俾大家。 不如你而家就开始啦，唔好一阵间啦，不如而家就开始啦。 好啊，好啊，好啊， 一气呵成啦。 冇错，首先我哋去睇翻啦。如果系嗰、那个春困嘅话咧，其实咧我哋咧可以有啲头额部嘅按摩啦，去做一啲调整嘅。 针灸咧有冇帮助啊？ 啊，針灸都會有幫助，咁啊當然啦，刺激會比較強啲。對於可能未係一啲發病狀態嘅人咧，對於針灸咧就會比較大壓力啲嘅。 嗯， 一般而言，咁但係譬如好似我哋無論係針灸我哋嘅頭部啦、額部啦，或者我哋去拍打或者按摩下我哋嘅頭部咧，都有助我哋嘅循環咧會好啲嘅。 嗯 嗯。 咁啊。咁仲有啲會令到我哋再可能喺春季啊會影響到我哋嘅身體嘅，咁啊就係、是、情志啊，我哋嘅情緒。 哦，情緒 係咪啊？為何？ 係啊係啊，情緒都會影響我哋身體嘅運作啦、功能啦各方面嘅。 咪啊，個春天就影響我哋嘅情緒，因為嗰方濕濕熱，嗱佢濕濕涼涼都還好，因為我都中意濕濕涼涼陰陰天嗰種天氣，我中意嘅。 嗯， 吓、啊、都某个程度上面都令我谂翻喺伦敦咁但系即系如果湿湿暖暖嗰，我就发猛疹就开始个人容易， 嗯， 吓、 咁就冇咁冇咁舒畅，其实个人 系。 咁除咗我哋啱啱讲嗰啲情绪影响，咁点解我哋中医方向咧都会讲春天咧？咁喺个情绪方面都要注意一下咧。其实喺中医五行学说里面咧，我哋春天啦有阳气生发啦，同我哋嘅木，即系我哋讲金木水火土个木咧。嘅身法咧，系嘅特性咧，系相对照嘅。咁啊，木咧就对比我哋嘅人体里面嘅肝啦。 嗯， 肝气咁就会喺呢个春天嘅时候咧，最为密切嘅会有被影响。咁啊，肝啊，咁大家都知道系发嬲啦。 嗯嗯嗯， 系咪啊？咁啊，我哋肝 发脾气头先我讲， 冇错冇错冇错。 系啦。 咁啊，肝嘅生理特性咧，其实好中意咧舒畅嘅跳弹。咁你一唔舒服，即係心情一鬱悶咧，個人嗰啲血壓位啊、肝嘅位置，都會有少少咧頂住頂住、漲住漲住嘅感覺噶。 嗯嗯。 咁所以咧，佢係唔中意鬱住鬱住嘅感覺啦，係由情緒所影響嘅。咁啊，佢嘅表現喺情志方面咧，就係嬲怒啦。啱啱講嗰個就係、是、發脾氣。所以咧，大家喺呢個季節咧，就會可能咧比其他季節容易。发敏感啲 嘅， 嗯嗯，系啊，因为我哋都讲呢一个身法咧，好除咗身法，我哋身体嘅状态啊，由冬转春天之外咧，其实都会身法到我哋嘅情绪啊，或者我哋嘅气血嘅，但系太过多咧就出事啦， 嗯， 咁所以我哋喺无论喺情绪啊各样嘢方面咧，都需要咧去调整一下嘅，喺特别喺春天嘅时节啊， 系。 咁啊，都系啦。譬如好似情绪方面唔舒服啊，会影响身体啊。其实喺西医方面啊，都会有一个影响，系咪啊？喂， 嗯，应该系嘅。不过即系通常咧，人哋一谂到春天咧，都系生气勃勃啦。咁我哋突然之间今日咧，好似有少少即系倒翻转嚟讲，因为话好多容易病咁样。其实啦，陈医师，我想问一下咧，好似头先讲话春困啊依类咧，系边啲人咧先至系一啲高危有问题有依个问题？ 春困嘅问题咧， 系咯。 个春困嘅问题咁多数都系以湿为主嘅，因为我哋啱啱所讲嘅春困咧，其实同嗰个湿度回暖、温度嘅回暖啦、湿气嘅回升啦，同埋呢个烟雨季节，好似佢落嗰啲雨咧，都系好似雨蒙蒙咁样咧。咁佢嗰种会令到可能个湿度咧就会慢慢提升。我哋都会可以去睇，如果环境嘅湿度会增加嘅话，其实我哋身体咧都会有一定嘅影响。 我想问一问一下，我真系一路听落嚟咧，有一样嘢咧，我哋都知道咧，就系有时，尤其住喺冻嘅地方嘅人咧，嗰啲血咧系比较结嘅。 比较热啊， 比较结，即系佢冇咁稀嘅，比较结啲嘅。啱唔啱啊？黄医生， 依、這个就未必 嗱， 绝对行得。 嗱 ，OK， 因为我觉得咧，即系有啲，即系其实咧，即系点解我咁样讲咧？如果喺外国咧住得耐嘅人咧，嗱，好似我自己即系曾经差唔多成十年喺外国生活啦，翻到嚟香港最初系好难受嘅。点解咧？因为嗰种湿嘅天气咧，我系唔习惯啊。 一行出街咧，我係即係由屋企行到巷尾咧，已經係出曬汗。 嗯， 咁一路去到一個年紀，即係一啲年份之後咧，我習慣咗上喺個流汗，但我就唔再感覺嗰種難受得好犀利，就由佢流啦咁樣。即係其實就有即係我聽講咧，就話因為你喺凍嘅天氣咧，食嘅嘢咧，你食動物嘅嘢比較多，同埋脂肪比較多啦。咁咧同埋咧，因為你需要保暖啊，你需要保暖咧，血嗰個結嘅程度同埋。即係嗰個稀嘅程度係有分別嘅，咁佢喺熱帶嘅地方人咧嘅血係比較稀啲，就冇咁即係冇咁結，即係你容易流通啊，容易即係呢個係一路都係喺坊間傳說啦。其實有冇呢個講法咧，陳醫師？如果黃醫生唔成立，佢喺西醫角度唔成立呢樣嘢，你喺中醫嗰方面嘅睇法會唔會成立咧？ 啊，因为如果一讲到血结，大家就会即刻担心，系咪中风啊？个人嘅状态，但系其实喺某程度上，其实都可以系即系应该可以咁样去联想到，都合少少逻辑嘅。咁当然系咪真啊？咁各样嘢其实真系冇一个数据去分析啦。因为譬如好似冬天啊，我哋嘅气血会行得慢少少啊，咁我哋需要可能嘅饮食嘅习惯咧，都会对比起我哋嘅身体会有所唔同。咁啊，喺熱帶嘅地方，我哋嘅血液啊會行得會比較好啲啦，順暢啲啦，需要嘅物質又唔一樣喎。咁所以喺某程度上嘅話，都係講得通。但係咧，當然啦，冇辦法去考究啊，同埋去實證翻。咁同埋我哋啱啱都講啦，血稀同血結其實都唔影響人體嘅狀態，即係講如果係血結嘅話，咁佢就好容易中風嘅喎。其實我哋都仲要再睇下身體嘅。 即系西医嘅角度咧，可能睇个问题咧就系大家用词唔同啊。嗱，譬如你话嗰啲血系咪好结咧？咁我哋就讲紧啊，嗰啲血色素系咪好高啊？导致到即系啲血咧好 viscous， 即系直情会好容易停低啊。又或者里面咧系咪突然之间有好多嗰啲就一啲嘅球蛋白啊，令到啲血好容易塞住啊？嗱，反而啱啱你讲咧话去到翻嚟香港，觉得哇好似流汗啦，成日都好眼咧唔出到汗，好辛苦。其实我觉得可能个人体型唔同咧，那个皮肤嘅感觉咧。唔同啦，同埋每个人个 expectation 咧，即系希望自己个情况系点。譬如话咧，嗱我本人嚟讲咧，我好怕出汗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出咗汗咧会令到件衫咧黐立立，好唔舒服嘅。但系我有啲朋友咧好中意出汗嘅，咁咧出完咗汗咧，佢就话用一个字叫爽。好爽，我见到即系实 睇咩情况咯。你喺 gym 咪做运动，或者去行山啊、游水啊咁啦，即系咁样，即系太阳下边卅几度，咁啊出一身汗系好爽嘅。但如果你系着住衫要翻工啊，甚至有啲人要着西装嘅话，你出衫系最即焗噶嘛，出衫其实 系针织。 咁点可能爽？冇可能爽，因为你成身湿晒，你冇可能拎住即系嗰身汗水咧入去。office 啊，啲臭汗 我真係見過有幾個朋友咧，佢哋就算著住即係打住呔咧出汗咧，就話：我寧願出汗啊，點點真係有呢個 expectation 唔同我嘅喎。咁我當然唔可以話你唔啱定點樣啦。所以啱講到呢一種皮膚嘅感覺咧，真係因人而異嘅。咁咧就同我哋講話，即係西醫嗰種，即係呢個實驗室睇啲血係咪好結啊，就係瓊啊，係兩件事嚟嘅。我相信就係咯，係啦。 咁啊，陳醫師，你又講講啦。頭先你話有啲湯水啊之類啲嘢可以幫，即係都幫補下嘅。 係啊，冇錯。 係邊方面呢？ 咁我哋咧會有一款湯水咧，去介紹俾大家啦。咁就係一個佛手瓜四神湯。 佛手瓜四神湯，佛手瓜我明白啦。四神湯四神係乜嘢咧？ 咁就會係茯苓啦、 茯苓、 其實啦、蓮子啦，同埋淮山嘅。 系， 好，咁点解会咁样去配伍呢？咁本身咧，佛手瓜啊，咁我哋都有疏肝理气嘅作用啦。跟住然后四神汤咧有健脾固表，其实啱啱都讲啦，嗰个原因，譬如好似无论系情志啊，即系我哋情绪所带动啊，咁同我哋肝气有关，咁所以咧梳理翻我哋本身或者梳到翻我哋嘅肝气咧，都好重要嘅喺呢一个天气。 我要麻烦你发啲资料俾我啦，需要即系、就是、对我嚟讲，尤其对我自己嚟讲咧，春天我食个猛疹嘅真系，咁啊即系饮下呢个汤啊，呢、這个佛手瓜四神汤，你要麻烦你发啲资料俾我吓，份量啊各方面嗰个点样即系。点样安排佢哋嘅份量啊？咁我都需要你话声俾佢听。仲有时咧，系除咗佛手瓜同埋四，即系呢个四样嘢，呢、這个即系茯苓啦、莲子啦， 磁石啦、淮山、 磁石淮山咁啦。除咗呢四样之外，有冇药引嘅咧？需唔需要有啲即系有啲嘢去带起佢陈皮啊？即系你带一带起佢咧，有冇嘢？净系就系呢呢五样嘢得咧？ 陈皮同埋姜咧，咁我哋咧喺煲汤嘅时候咧，无论可以辟腥啊，同埋可以调和翻少少嗰个腥味，咁其实都可以少少落落去嘅。咁但系最主要就系、另外加埋四神汤啦。咁佢本身有健脾固表嘅作用嘅。咁喺一个温差比较大啦，我哋影响得比较多嘅时间咧，咁我哋咧就可以加一啲比较固表嘅汤咧，去令到我哋身体咧冇咁难去适应住佢个温差所带俾我哋身体嘅变化。 咩叫固表嘅汤啊？ 固表嘅意思，首先固表咧就系、我哋讲巩固翻我哋对于外在嘅变化啦，无论系热或者寒。都可以树立到一定嘅正气啊。咁、我哋咧就冇咁容易受佢嘅变化。 咁即系呢个佛手瓜四神汤同固表系有冇关系咧？ 譬如好似啱啱讲嘅四神汤，其实系会提升到我哋嘅抵抗力噶，可以简单少少去睇翻、因为无论系莲子啊、健脾胃啊、淮山补我哋嘅脾肺肾，同埋呢个茯苓，我哋可以淡渗一下湿，同埋健下脾，其实都对我哋嘅身体嘅脾胃啊，同埋或者我哋嘅正气咧，都会有所提升。咁呢两样加埋就系疏肝起气啦，咁啊同埋健脾固表啦。 我想问下咧，热饮定冻饮，同埋一日饮几多次 啦？汤一定系热嘅， 一定 冇错冇错。系、我哋中医都比较系啦，要少温热啊、和暖啊咁去饮嘅，咁就尽量唔好去冻。 首先我哋嚟只歌先啊，只歌之后翻嚟咧，同你再倾，即系今晚我哋嘅题目《大地春回，小心百病重生》。咁跟住當然要過年啦，唔可以冇咗小鳳姐，有小鳳姐就氣氣洋洋。OK， 大家氣氣洋洋。 请欣赏，愿那情调热情又 日四方。 明日将会有更多接种点恢复运作，希望市民把握和珍惜接种时机。近日有些地区出现源头不明确诊个案，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法。他呼吁未接种疫苗的市民尽早接种，市民亦都应该为家中长者尽早预约安排接种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37点，跌2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25点，跌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5，日元114.92，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9，人民币6.356，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6美元，卖出1,792.9美元。天气方面，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此外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84%，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以及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两大国际体坛盛事， 除了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港台电视32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 大家好，我是榴莲啊，虎年嚟啦！虽然咧我就唔系属虎，但我身边咧好多可爱老虎噶，佢哋多数咧都刻苦耐劳，先苦后甜，仲虎虎生威添啊！嚟到人人虎年啦，祝大家咧最紧要龙精虎猛，身体健康，恭喜恭喜！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 开。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国安法事件簿， 主持苏少聪、陈泽颖。 又话高度自治，而家哪乜都管啊？行政、司法同埋呢个立法，其实大家系冇睇清楚。基本法从来都系咁样设计， 系 从来都系咁讲嘅。不过系冇发生过。譬如立法会嘅条例，人大系要备案嘅，系可以发还嘅。虽然冇发生过，所以就唔记得咗啦。 星期六晚上9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二氧化碳一直被视为引致气候变化嘅元凶，全球都致力减少排放。但是早前英国就出现二氧化碳供应短缺，甚至威胁食品供应，迫使当局花费数千万英镑以维持它的生产。食品级二氧化碳用途广泛，它是碳酸饮品的原材料。英国屠场也都会先用它来到迷魂猪和鸡，再作宰杀。此外，它也都被用于包装肉类、沙律菜等生鲜食品，以抑制细菌生长，制作运送冷冻食品用的干冰， 以及应用于外科手术中。然而，食品级二氧化碳向来只是个副产品，从来没有工厂主力生产。英国六成的供应就来自一家美资化肥公司的两间厂房。由于天然气价格急升，化肥无利可图，公司决定停产，就触发了一波危机。为稳定供应，英国政府在九月下旬和化肥公司协议，资助其中一间厂房重启运作，直到当局找到其他稳定的供应来源为止。不过有报道指，欧洲的化肥厂也都正相继减产，欧洲快将面临同样的问题。有人认为协助电厂捕集及封存二氧化碳，并将之改良到食品级质素，或许是个长远解决方案。蓝地球幽艳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点钟新闻之后，再翻翻嚟我哋广东广西。今晚我同大家分享嘅咧，就大地春回，小心百病重生。对面继续系黄伟康医生 Bruce， 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陈志勇医师啦。好， 大家好， 陈医师，我哋继续吓。 冇错，啱啱分享咗个汤水俾大家啦。咁啊，对于我哋仲有嘅就系喺起居方面咧，其实我哋温度嘅变化咧，其实都有啲嘢可以教下大家噶。 例如咧。 譬如好似喺我哋呢个冬季转春季之外，除咗会冻亲，就有时候都会喺呢、这个即係我哋初春容易就係见冻啦，咁但係后春嗰啲时间呢就会见热亲嘅。咁其实呢我哋呢可以呢有一种方法啦，咁不过我諗今日唔使用啦，咁因为都比较冻啲。咁其实我哋可以呢保持住足够嘅裤啊同埋袜，即係下身就比较可能着多啲啦，上身呢可以清减少少。 哦，调翻转头， 冇错冇错， 系啦，因为我正常情况咧，我系上身，我上身系冬天，下身夏天嘅，经常。 嗯， 冇错，但系点解会咁样咧？咁因为人有分阴阳啦，上半就为阳气，阳气咧比较盛咧，容易我哋抵挡呢个风寒多啲嘅。 嗯， 咁啊下半身咧就会属阴啦，咁啊抵挡力咧就会较弱噶，抵御呢个风寒。咁所以咧，我哋下身可以多保暖，咁上身比较清减啲，咁喺一啲可能中午下昼嘅时间都唔会觉得特别好热。咁即係譬如好似收工系夜晚嘅时候，开始转凉咯，有下身嘅保暖都可以去防止个天气嘅变化太大而唔记得着够衫嘅。 嗱，题外话吓，我突然之间你咁样讲咧，令我谂起咧，点解几百年前咧，苏格兰人俾英格兰人打赢咗，即系变咗英格，即系呢个大不列颠嘅一部分啦。因为苏格兰人着裙啊嘛，成日啲男人着裙，咁你打仗咁下边系冻亲咯，好容易，即系够弱嘅，唔够力去打仗。好，继续，我讲笑嘅咋。OK， 可能唔着底底啊，佢哋 系佢唔着底底噶，一定唔着底底，系一定唔着噶。你知唔知啊？传统 点解一定嘅？ 因为咧呢个系表现佢哋雄性嗰个特征啊。 系啊， 佢哋系唔会。着底底噶，系啦。 哇，好凉啊嘛， 系啦，就系佢认为佢自己够阳气够盛啊嘛，咁唔需要着底底嚟保暖咯，所以着裙咯亦都。 佢哋都应该要听阿陈医师啱啱讲啦，要保一保下底。 好，陈医师继续。 好，我啲人好少跟我哋嘅传统嘅，咁啊有时候，不过其实美影中佢哋都会有一啲咧，可能都会跟随到，即系可能我哋嘅生理上面嘅问题嘅。咁啊，譬如好似我哋除咗啱啱讲嗰个起居可以注意之外咧，咁其实我哋就可以开始讲下饮食啦，系嘛？饮食 咁春天喺好多时候咧都会出现一啲我哋讲春节啊，或者我哋讲农历新年啊，就会好多嘢食。早餐一定少唔得免乜嘢嘅萝卜糕啊、年糕啊。咁啊，我冇错，连我都系啦。今朝都会食下一啲可能芋头糕。咁好多时候咧喺呢个时间咧，我哋饮食咧就会冇咁好规律啊。 系， 咁啊，起身咧系可能起晏咗啦。咁啊，第一餐咧。又会可能冇乜点食，跟住之后呢食到可能就已经晏昼啊咁嘅时间，咁一食呢又系会食啲可能系新年嘅应节食品啊，角仔啊、萝卜糕啊、年糕啊，咁都会比较油腻难消化啦，咁都会伤害到我哋好嘅脾胃嘅运化，好容易就食滞咗。咁所以有时候呢都唔系季节嘅原因，有时候都系可能因为嗰阵时嘅节日咁啱都係會有呢一啲咁嘅情況，咁所以春天呢都會比較多。 同埋我都補充一下啦，咁其實呢喺春天嘅時候呢有即係除咗鼻敏感啊，有啲人哮喘啦，同埋呢皮膚敏感都即係濕疹啊嗰啲都特別多嘅，我啲 即係濕疹其實啲菌發起上嚟㗎嘛，會 尤其是年紀大嗰啲人啊，可能你嗰啲啲油脂腺呢開始萎縮呢，冇以前後生咁多油分泌呢，所以呢一乾嘅時候呢，尤其是沖完涼之後呢，佢哋用咗一啲叫做即係清潔好強嘅 detergent 啊，啲嘅呢個嘅 bathing gel 啊，嗰啲沐浴露 係 啦，一乾咗之後爆擦咧，即刻出濕疹，因為你所謂嗰啲水分因子咧鎖唔到喺個表皮度，咁所以咧即係套用翻頭先啊陳醫師講咧，即係生活上咧，我哋除咗呢啲水分啊要飲得多啦，嗰啲湯水要多咧，其實咧如果大家啲皮膚好容易乾嘅話咧，應該咧沖完涼之後要搽 lotion 嗱，依個咧唔需要 油 啦，係啦，唔需要貴嘅，唔需要好名貴嗰啲嘅，只要咧有一個即係佢封咗啲水分因子離開個表皮咧，佢就唔會話爆擦，跟住就唔會話一個惡性循環出現呢個濕疹。咁所以咧，所有嗰啲例如話啲老友記啦，上咗年紀一啲人啦，或者有濕疹啲朋友啦，特別要留意咯，依樣嘢就係咯。 所以同我哋嘅春天咧都好大關係嘅。咁春天咧都會啱啱都講啦，會影響咗我哋嘅運化啦。其實我哋嘅水分嘅輸布咧都會出現咗問題。咁我哋當我哋身體嘅循環咧出現變差嘅時候咧，嗰啲濕毒啊或者嗰樣嘢咧都好容易留喺我哋個皮膚方面，咁就會出現一啲濕疹嘅情況。係啦，咁我哋都會建議查翻一啲可能就係阻止水分流失嘅一啲cream 啊，嗰樣嘢真係唔使太貴，咁樣都可以令到濕疹會舒緩啲，唔會話影響得咁深。 係啦，我哋講今日我哋題目咧又講即係百病重生啦。咁有一個咧不可以不提咧，就係呢個流感啊，或者所有嗰啲感冒啊。嗱，最近咧我哋嗰啲傳媒咧開口埋口都係講緊新冠啦嚇，但係我哋記住咧，其實有好多人咧佢都冇新冠，但係咧佢有感冒， 有感冒， 甚至流行性感冒， 可以嚴重嘅感冒， 可以好嚴重嘅，係啦。咁其實咧就我哋西醫嗰方面，我哋就唔係好知點解硬係咧喺香港咧到十二月尾到一月咧就有一個好比較多人患呢個流行性感冒嘅，其實咁第二個 peak 咧應該係三月至到五月嘅，所以政府咧每一年咧都喺十月度咧開始推行呢個流行性感冒疫苗嘅。咁如果超過即係你視乎睇去邊一間醫院或者私家診所啦，咁佢哋會有一個費用或者冇費用啦，咁你去問啦。咁點解要打咧？咁其實咧每一年咧世衛咧喺大概咧二三月已經推出咗。佢会估计嚟紧咧会有咩会爆嘅，咁跟住咧佢会拣四只嗱，流行性感冒系分 A、B、C 嘅，咁咧通常咧我哋WHO 咧，佢哋个世界卫生组织咧就会估计咧有两只 A、两只 B 俾我哋做，咁如果嗰就系两只 A、两只 B 即系四价啦，如果有啲有啲药厂就出三价咧，就两只 A、一只 B 嗱，阿黄医生咧提议大家尽量打四价嘅，系啦。咁因为咧， 咩叫四价？ 即系四种唔 serotype， 即系四种唔同嘅各类性病毒。佢用个价钱，我价即系话四只唔同嘅病毒咁解。 咁一般人點知道啫？你去啲醫務所問問醫生，佢就只能夠 問噶。醫生，你嗰陣係咪四價噶？三價 係啦，你要咁樣講啦。即係話咧，當你睇醫生嘅時候咧，即、就、係、是、你想打呢啲針咧，你一定問醫生。呢、這個我打嘅針係咪四價咁啦？ 係啦， 同埋頭先你話咧咩有錢啊冇錢，你冇講清楚嚇、啊。你咩地方有錢，邊啲地方係唔使錢咧、啊？ 你 講。你 要打電話去問一問嗰間診所嘅。 即係如果打呢啲針，但政府有冇資助嘅先？ 就係、是、政府有資助啦。所以咧， 呢一個人講政府有資助，所以你一定要問咧，你個醫務所會有冇接受呢個資助，幫你免費打呢啲流感針？ 冇錯啦， 嚇或者係醫院。醫院就一定有啦，即係公立醫院，我即係 assume 公立醫院一定有呢個免費嘅流感針打啦，係咪？ 係啦，咁咧問一問啦，咁其實都好方便。咁打咗之後咧，起碼要兩個禮拜先至有抵抗力嘅。咁其實打流感針嚟講咧，好多人咧有啲人咧就話：，我都冇事，盡量唔好打啦。其實講真咧，如果你打咗嘅話咧，你就真係如果真係爆發嗰四隻其中一隻咧，你真係如果染即掂到你都未必會有病咯，係好值得嘅。 嗱，四隻係咩先？嗱，呢個 四隻都係流行性感冒， 係邊係有咩分別先至係流行性感冒？ 有咩分別？ 有冇分別先？四隻有咩分別先、 哦？其實咧，年年、啊、即係流行性感冒咧，即係好似人類咁樣啊！嚇、可能咧有唔同嘅國家嘅一啲嘅非洲人一啲亞洲人有啲點點點，因為咧流行性感冒嗰只病毒叫 RNA 病毒咧，就同我哋而家講緊新冠咧係都係 RNA。RNA 嘅病毒咧有個特徵咧，就佢唔穩定，成日變種。所以上年打咗咧，今年咧佢又會變咗第二隻嘅。所以咧，我哋年年都要打新嘅流行性感冒針，就係咁解啦。 哦 系啦，咁而依個打邊四隻咧，咁其實我哋唔使理嘅，因為咧啊，間間藥廠都係跟住世衛咧，佢喺二三月推出嗰四隻嚟製造嘅。 嗯， 係啦，所以咧我哋只要知道我哋打嗰隻針係四價定係三價，打流感針咧，其實唔係淨得預防流行性感冒嘅噃，原來咧係早好多年之前外國咧已經做咗好多嘅研究咧，我哋發現咧打咗流感針嗰啲人咧。佢哋會同冇打流感針嗰啲人咧爭好多嘅好處。第一咧，打咗流感針嗰啲人咧，佢哋咧中風會少啲嘅，心臟病會少啲嘅，佢哋會少啲入醫院，少啲入去 ICU 嘅，係啦，甚至到咧我哋發現咧，如果嗰啲人咧打咗針嘅話咧，係每一年咧任何原因死亡都係少啲嘅。咁所以咧，你見到政府咧每一年推出咁多錢。即係攞咁多錢嚟推出咁，即係鼓勵人打咧。今次係嗌你要打咧，其實咧就雙贏嘅。點解咧？病人咧就少啲病啦，係咪？而政府咧就少啲人用佢啲病床。 嗯， 依啲全部咧有醫學實證，甚至都咧喺大概九至十年之前咧，中文大學都模仿外國咧做咗依啲嘅研究，係證實咗真係減少啲肺炎啦、入院啦、心臟病入院啦、中風入院啦，所以咧流感針唔係只係預防流感嘅。 尤其而家疫情嚴重咧，大家更加要注重。 好好啊！ 你首先咧，即係你最自己打咗呢個流感疫苗咧，咁你都即係你少一份即係負擔俾政府嘅嗰個醫療嗰個系統啊，因為。他哋已經很 heavy， 即係已經係好辛苦啦，要孭得。 為住自己都係啦。 係啦，我哋自己做好咗咧，起碼就算，即係我哋唔會中招咧，亦都喺其他方面咧，幫咗即係香港，等佢唔使有咁大嘅負荷咯，係。 係啦，同埋咧，副作用方面真係好少副作用嘅。 係， 我同人打咗成二三十年啦，都冇乜見邊個有咩副作用。最常見就係話打完之後個傷口有啲痛痛地啊，痛半日啊，一日啊咁。 咁咬點差？ 係啦，即係咁樣樣咯。發燒都好少，好少見咯，都見到。 係陳醫師係點睇咧？ 係冇錯， 中醫 嘅 部分 其實真係嘅，我覺得可能咧就需要咧自己咧去注意翻自己嘅身體啦。所以其實我今日都帶多少少咧，都係以自身為主，提升一下自身嘅抵抗力啦。咁啊，注意一下。咁當然啦，有成個概念，譬如好似打針咧，我哋都明白嘅。咁有啲似就係可能少少咁去鍛鍊咗身體先，跟住咧就令到個身體咧後段可能喺大病嘅時候咧都冇咁犀利， 係 即係發起嚟嘅時候。咁所以咧，我哋都譬如好似喺飲食方面啊，都可以咧去大家去注意一下啦。咁其實啱啱都講到啦，我哋都會可能講一講如果我哋 要避开食啲乜嘢，即系因为我哋新年啦，都会食得比较多啲嘢啦。咁、我哋咧，其实有啲嘢咧系啱食噶。 例如咧， 好，咁啊，其实我哋喺呢一个饮食调节春天嘅时间咧，其实我哋个阳气咧会生发啦。我哋啱啱都讲，咁我哋咧可以从住好似迎合大自然嘅方向，食一啲咧生金发散嘅食物噶、哦。 唔系好明白系咩？ 呢、个生金发散 系你要直你直接话俾我哋听。 冇错冇错冇错，留咗少少关字。咁其实咧，可能系豆豉啊、葱啊、芹菜啊、芫荽啊呢啲韭菜啊，都会令到我哋有少即系佢本身嘅性味咧都有啲生散嘅。咁咧都会随着我哋嘅可能阳气咧都会快速咁样去提升。 系好定唔好啊 ？Jesse。 当然啦，我哋都系过犹不及，唔可以太过多。咁、但系咧，我哋喺冬天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咧都可能收埋啲气血啦，各样嘢咧会收住。 哦，其实呢啲系令到我哋气血比较畅旺嘅，系咪？ 冇错，系啦，可以带动翻。我哋系时候要改变一下咯，我哋生机勃勃咯，开始要萌芽，好似一啲树咁样去生长。咁我哋需要嘅话咧，就会有一啲可能比较生散嘅食物咧去带动一下。咁当然唔系多。咁啊，平时食开嘅，咁就唔使再增加。 对唔住，生散系咩意思啊？ 生散其实 即系辛辣啊， 冇错，有少少 腥啊嗰啲咯，即系譬如芫荽有啲腥味嘅。 嗯 ，OK， 辣椒又辛， 发油可以少少去概括一下个辛嘅一个作用。 哦， 嗰啲挥发嘅作用，咁咧都会有帮助。我哋要少食一啲可能酸啊，收敛住我哋身体嘅气血嘅一啲食物啦。 哦， 咁啊，咁呢啲时间咧都会令 酸啊，同埋糯米系咪糯米都系咧类似？ 糯米就有少少比较碍住脾胃嘅，其实就，所以咧就唔算系太过合适。咁、但系譬如好似芹菜啊、芫荽啊呢啲啊，其实佢有 疏通、疏通我哋个血管啊之类。 冇错，生散一下，去令到我哋气血咧会行得快少少。 了解了解， 系啊。咁另外仲有一啲， 嗱，你仲有一啲要新闻报道之后翻嚟先讲啦 吓。 好听。 咁咧，我哋咧喺11:30新闻报道之后翻嚟同阿陈医师再分享。先嚟只歌先吓，时光任在啊，岁月流转咧。咁啊，陈美玲咧就同我哋七日分享。即係中年 Mitchell 嘅 version 嘅 Circle Game， 咁咧就因為而家係新春啦，咁都係時光嘅流轉嘅時間。 Yesterday, a child came out to wonder. God's a dragon fly inside a jar.The sky was full of thunder, and tearful at the falling of a star.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of time. We can return, we can only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game. Then the child looped 10 times around seasons, skated over 10 pleasant streams. Words like when you're older must appear.Time, it won't be long now t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21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1宗源头未明，初步阳性个案约有160宗。葵涌安任村封任楼的圣公会林户长者之家再有护理员确诊，60多名院友要隔离检疫。马鞍山时代冰室有两个工作人员确诊，当局呼吁曾经光顾的人士要检测。佐敦装饰伦敦广场的新新酒楼有四个员工确诊，红磡街市地铺回味鲜鱼有两名工作人员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相关个案中一些家庭聚会出现爆发，源头未明个案就遍布港九新界，担心未来将有数以百计或更多个案，呼吁市民减少外出聚会和拜年。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说，副处长职业安全及健康梁永恩确诊新冠病毒。劳工处晚上表示，一名职员在中环海港政府大楼16楼上班，日常工作无需要接触公众，最后一日上班日是星期一，当日他并没有参与任何会议。劳工处已经为相关地方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并同卫生防护中心保持紧密联络，作出适当跟进。税务局表示，为了减少社区的人流和社交接触，阻止病毒进一步传播，明天起只是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中央新闻处、商业登记处和印花税处办公时间是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以及下午一点半至四点。局方说，由于缴付税款、提出反对和暂缓缴纳暂缴税申请、提交报税表或者其他资料等事宜，可以透过无社交接触的方式处理，有关限期将不会顺延。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已经做好准备，将会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习近平在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发表视像讲话，表示由2008年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到2022年的一起向未来，中国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坚持不懈，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匹克理想的坚定追求者、行动派。他说，北京冬奥听晚就要开幕，世界期待中国做好了准备，践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378点，下跌2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35点，下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94， 日元 114.94，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269， 人民币 6.355，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91美元，卖出1801.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又为11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又为17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是 83%，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

哇，唔经唔觉咧，就嚟到年初三夜晚嘅过咗十点半啦，已经 就嚟呢个年初四啦， 就嚟年初四啦，仲有二十分钟。 系啊， 陈医师，你喺咪度啊？ 喺度啊。 好，咁我哋继续讲呢个大地摧眉，小心百病重生。你仲有咩同我哋分享咧？你应该系好啲嘢同我哋分享过系。 冇错冇错，啱啱仲有讲过咧，就系、是、我哋仲除咗啱啱啲芹菜啊、芫茜啊，仲可以食啲咩咧？咁咧，我哋咧、身体咧仲可以食下啲一啲叫做嫩芽、豆芽、豆苗。呢一啲可能係初長嘅一啲植物類，因為咧本身我哋嗰個身體咧都會因為見到呢啲比較肥沃啊、鮮嫩嘅嘢咧，而藏著生機，會令到我哋嘅身體咧由冬藏咧轉為春生嘅，食多呢啲嘢。 哦，點解過年屋企煮飯食咧？點特別食多嗱？用呢個糖芹啦，糖芹好多啦，豆苗都食好多嘅。我哋通常咧即係過年嘅菜式咧。都用豆苗嚟做配菜，喺過去咧，豆苗咧淨係冬天先有嘅啫。 嗯， 即係一般嚟講咧，你即係你熱啊，天氣熱咧係唔會有豆苗嘅。咁啊，但係因為近年咧有温室啦，亦都有好多啲菜咧喺內地嘅地方提供咧，所以我哋一年到晚都有豆苗。但係咧，如果本地嚟計咧，其實真係本地或者附近地區啦，咁啊都係冬天先有豆苗。咁亦都因為咁嘅原因啦，咁啊配埋一齊咧就係。在冬天或者是年節啊，過年即係由呢個過冬一路去到過年咧，嗰啲菜式入邊都有豆苗嘅，係咪？ 係、另外炸春卷啊，都係一啲春節應節嘅食品啦。 係。 古時咧就愛嚟用嗰啲叫做春芽， 係春芽， 春樹嗰啲芽嚟整嘅。 木字邊嘅春天嘅春，係啦。 冇錯，係啦、 啊。春樹嘅芽 係。去嚟整呢啲春節嘅有特色嘅食品啦。 所以叫做春卷。 系啦，唔系佢叫本身系冇错，就叫做春卷。所以咧，其实我哋见到咧，春天咧都会有时候会见到呢啲无论系豆苗啊，一啲可能春芽嘅一啲食品嘅，都同我哋嘅身体嘅养生咧都有关系。 哦，继续，好啊，好正啊！ 咁啊，冇错，惠康有冇食开？ 啊，我比较少食嗰啲炸嗰啲嘢，系咯，你继续啊。 系，因为我哋中医咧，其实都会讲，食啲一啲嘢咧，咁啊要小心。但系咧，一定唔系话完全戒嘅，因为好多时候，我自己比较撇开一啲可能固有嘅思想，我觉得适当咁去戒口啦，譬如春节食翻啲应节嘅食品啊，跟住我有问题嘅时候，相对地要注意翻自己，這個咧先会系对于身体嚟讲，好又食啲，唔好又食啲，身体系需要一啲磨练，好似我哋打下呢一啲流感针，都可能其实对我哋身体咧有一定嘅提升，去做一个即系作用，咁所以咧我哋注意一下嘅身体喺春天嘅时候咧，咁啊减少一个医疗嘅负担，都系。一个好紧要嘅地方嚟噶， 系我啱啱讲话，我唔系几食炸嘢，唔系因为觉得系咪健康，而系即系口味嘅关系，即系我比较中意食啲。我中意食啲即系清蒸嫩霎嗰啲嘢嘅，即不嬲都系嘅。但系我间唔中食炸嘢，我都好 enjoy， 不过唔好太多咯，系咯，系咯。 我又冇乜分别嘅，其实我咩嘢都食嘅，但 系我都知你。 但煎炸咧，煎炸系因为近年咧，因为我 partner 嘅关系啦。佢即係比較抗拒煎炸嘅，咁咧食下食下，咁又 O K 冇問題喎，咁啊，就算我哋煎都好咧，我哋用啲雙面鍋咧，好短嘅時間咧， 唔使好多油， 就煎成要好少嘅油去煎咧，咁即係咁咧，我哋又好 enjoy， 即係又即係過去咧，啲人用油去煎，即係嗰種感覺咧，但係咧係用雙面鍋咧，用好少嘅油去煎咧，都有咁嘅同樣嘅效果咧，即係好 enjoy 咁樣食落去。 剩翻咧就係大概十至十五分鐘，我又想講下咧，其實咧喺春天嚟講咧，我發現咧有好多嘅老人家啦，尤其是啦，佢哋啲固有嗰啲病咧，好多時都有少少翻發 作， 尤其是啲長期嗰啲，譬如話關節炎啊。啲血壓高啊，啲腳腫啊，嗰啲都會多嘅，我發覺。咁咧就所以咧，啱啱講咧，即係我哋都會提議啲老友記啦，特別留意咧，就係話，如果就話有戒開咩口嘅話，要小心啲啦，因為喺過年嘅時候咧，就太多依個美食吸引佢哋啊。譬如話即係痛風症咁講啦，咁佢可能亦都可能會忍唔住飲幾杯，或者食嗰啲嘢咧叫高。安培嘅情況，咁例如話即係海鮮啊，或者嗰啲紅肉好重啊，又或者啲菇類， 安培係咪即係同 protein 有關係 未必嘅，嗰啲叫 purine。 安培。咁安培咧，如果入到身體之後咧，就會化解成呢個尿酸嘅。咁就會可能會走到去啲關節嗰度變成啲結晶體，導致到即係呢個痛風症發作咯。系啦，咁所以都即系奉劝大家咧，要乖乖地，即系戒口，中意食咧就可以食少少啦，咁样样。系咯，咁阿医师有啲咩提议咧？ 系我哋都会成日叫可能老友记啦，咁啊要注意一下。我哋比较着重糯米。糯米咧好多时候咧会碍住脾胃啦，咁啊令到嗰啲身体其实好应验嘅，好多老友记咧食完之后咧都健痛，真系有上七成噶。咁所以呢譬如好似喺糯米度呢大家呢真係要小心啊，尤其是春天我哋都啱啱讲起嗰个湿气。 煎堆呀即係啲糯米做嘅都係。 冇错冇错。脾胃嘅运化呢都会差啲，咁一食糯米呢循环一差，成个痛症呢就会可能 慢慢。这个系对我最大嘅打击嚟嘅，因为呢喺我人生入面呢我有几样嘅挚爱呢。 系 呢个马来西亚嘅榴莲啦，莲子。糯米和无花果是我挚爱的事、糯米其实是仅次这个榴莲的，即是都是很凄凉的糯米没得吃。但为什么呢，我这样问回陈医师一下，讲起糯米。在泰国呢，泰国人吃米当然是最普遍的，吃饭泰国人吃饭。还有泰国一天比较热，还有水，它的水很充足的水源。尤其在南部的地方吃煎米，即是一年即是出。三做四做的粘米的。但泰北的人呢是不吃粘米的，你知不知道？是啦。即是泰北呢，即是你去到即是即是北边的地方呢，他们是吃糯米，他们是不吃粘米的。即是为什么他们又 OK 的呢，为什么会甚至缅甸北边的地方呢，他们吃的面呢，即是面米，其实应该是米，应该是米线啦，或者是米粉呢，佢哋係用麥嚟做嘅，所以都可以叫麥，唔係用麥嚟做，用糯米嚟做嘅，特別煙韌嘅係。咁點解佢哋係不斷每日都食糯米？咁係咪會對佢哋特別多呢啲問題嘅咧？會唔會陳醫師？ 其實呢一個咧都有啲似點解四川人皮膚特別好，食咁多麻辣，同樣嘅道理。其實我哋由細到大啊，如果食嘅話，其實腸胃咧都會有一定嘅。抵御力或者是接受能力的。咁另外 你一路食咧，就因为由细食咧，你就会问题唔系好大啦呢方面。 就冇咁大嘅影响，即系唔算系太过大。咁当然啦，系咪好咧？咁我哋呢个要另作别论啦。咁另外咧，就系佢哋嘅水土咧都会有唔同嘅。系啊，有阵时咧，佢哋嘅水咧会饮咗之后咧，其实可能咧会比较偏凉性咧，或者我哋讲佢哋嘅水土唔同咧，咁都会影响住佢哋对于嗰样嘢嘅接受程度咧都会大啲。 我应该讲清楚啲咧，佢北边即系清迈嗰一带啊，清迈、清莱呢啲带咧，佢哋系唔食粘米、食糯米嘅，只系 冇错。咁所以咧，其实都会有佢哋嗰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即系会有唔同嘅情况发生。咁但系如果我哋突然间去到嗰度，食好多嘅话咧，就未必有佢哋。 我哋身体嘅反应就唔一样啦，我哋反应唔嚟啦，系咪咧？ 冇错，冇错，冇错。咁所以咧， 我啱啱讲话谂起嗰啲芒果糯米饭，我就流口水，系真系好。 OK， 陈医师，你快啲，仲有啲时间加紧。即系同我哋讲下咯，继续讲下呢、這个有啲咩汤水，有啲咩要跟进我要吓。 好好，仲有就系最后啦。咁我哋咧可以咧喺一个生活习惯嘅调整咧，都会喺呢个春天度咧非常之可以身体会好啲嘅。咁譬如好似咧，我哋咧可以夜晚咧夜瞓少少，而早起早啲起身，即系我哋瞓短少少。咁我哋咧就宽松我哋嘅衣带啦，唔好着啲好紧啊，好。束住我哋嘅身体嘅衫，咁呢个咧其实都同我哋个阳气文化或者同大自然一样噶。咁咧佢而家开始要发展啦、生发啦，咁啊需要一啲舒展同埋舒达嘅状态。咁当你束住佢啊，或者你又瞓得多啊，其实咧就会令到佢咧生发就慢咗。咁对于我哋人体嗰、那个整体啊，就会冇咁顺畅。对于嗰个季节。 是不是你会提议呢，我们早少少起身做个晨运出去走下跑下这样。 没错，虽然现在不可以出去这么多活动，但是在这个时节真的多一些出外活动，不要经常留在家。 我觉得应该要听陈医师讲，因为呢我平时早开 gym， 现在都 gym 都关了，真的应该要多一些散步， 去搭春。 都有一个咁嘅 turn 啊，陈医师系咪咧？ 我琴日好乖啊，我喺石梨杯行到去荃湾啊，就为咗做运动啊，几好啊！ 冇错，咁所以咧，我哋喺呢度咧舒展一下我哋嘅身体啊，跟住然后咧，我哋即系可以叫做送冬送冬迎春啊。 送冬迎春，系 冇错，我哋送走个冬天啦，然后迎接我哋身体开始要活动多啲啦，咁啊就冇 好咁快送住啊！冬天都唔系，冬天嚟咗冇几耐嘅啫，好难得有个冬天啊，留唔该佢留低一下阵间先。系 秋天应该比较适合William 嘅， 好短啊！ 我中意秋天，但我都其实我中意冬天嗱，我唔系中意春天特别吓，但我中意冬天嗰种湿寒嘅，唔知点解咧，即系我系特别舒服噶，觉得冬天嘅时候嘅湿寒。 Me too， 我都中意冬天噶。 其实喺某个程度喺伦敦嘅冬天我系中意嘅， 系 好多人好憎伦敦嘅冬天嘅，哇湿到即系我谂啲人移民去伦敦嘅话，我谂都系咪喺度咒骂，因为即系伦敦嘅冬天可以系好湿好寒。 我系唔中意去个阴天，我唔系。 但系去几个礼拜我冇乜所谓。即系我都 enjoy 嘅，其 实 喺即系以前即系正常情况，我哋可以飞咧，圣诞节咧，我一般都喺伦敦咧。咁即系嗰一两个礼拜，我系好 enjoy， 即系嗰种湿湿寒寒啊，唔系冬天，即系夜晚黑咧又湿。轉移到落雪咁咧，即係飄雪落嚟嗰種感覺咧，我好 enjoy 嘅係嚇。係陳醫師，唔該。 係係。哎呀，冇錯。咁啊，老友記咧，其實喺呢段時間咧，都仲可以，譬如好似我哋朝頭早啱啱講晨運啦，咁啊，可以去拍打一下身體啊，跟住咧去舒展一下我哋嘅關節啊。咁就因為呢啲時節咧，老友記係特別差啲嘅。咁我哋咧都会可能特别去提醒一下咧，咁啊多啲去由我哋手手脚脚去拍打一下咧，都会适合住我哋个状态啊或者气血嘅循环嘅顺畅啲咧，咁都可以做我哋一啲拍打，咁就轻轻咁样拍下手下拍下脚啊，咁样跟住然后早少起身出去舒展一下筋骨咧，咁啊都会有帮助我哋嘅身体噶。咁另外啱啱都会讲下啦，嗰个情志方面啦，咁我哋咧都系啊，其实咧情志咧最伤我哋嘅咧就系怒，咁我哋需要咧就凡事就系啊冇咁多嬲啦，咁啊唔知道同赤口有冇关系咧？初三呢个青春片， 而家香港咧日日都系赤口，我觉得睇到新闻就会赤口咯。 系啊，咁我哋要保持我哋嘅心情舒畅啦， 应该要系啦， 系啊，心胸嘅开阔、乐观啲，括予一下我哋嘅， 即系激亲自己都唔系咁好啊， 系啊， 讲容易啫， 系啊，乐观少少都对我哋嘅身体咧一定有个帮助嘅， 仲有啲咩 tips 咧，陈医师？ 好，咁啊，当然啦，譬如好似我哋啱啱讲嗰个情绪啦，咁啊食嘢啦，咁啊真系嘅。食嘢方面咧，我啱啱介绍俾大家咧，记得过犹不及，千祈唔好一下子食得太多啦。即系我哋无论系芹菜啊、葱啊、嫩啊，食得太多都唔系一件好事啊。咁我哋 食多咗又点咧？又会 嗱，譬如好似一啲新金发散嘅食物、新散食物咧，食得多咧，其实会上火，会热噶。系啦，有啲系新温嘅啦，好多时候咧，韭菜啊、葱啊、咁啊、豆豉啊，如果食太过多咧，反倒就喉咙痛。咁啊，而家喉咙痛都比较头痛噶嘛，大家都会比较 系啊，头痛好惊啊，一喉咙痛就好惊啊，流鼻水又惊。 系啊，冇错，个个都会担心自己喉咙痛啊， 即刻去做测试。 系啦，所以我哋咧就应该适量咁去做。咁我哋就算系呢一个夜瞓啊嗰啲都系嘅，唔好就可能三点钟瞓就五点起身，咁都要俾一定嘅时间大家自己系啦，咁去做一个范围内面嘅控制，咁样先可以对身体咧真真正正嘅提升啊。 系好， 系咪啊？伟康 系啊，同埋即系我啱啱你讲。即係大家要守望相助之餘咧，喺疫情之下咧，大家都可能有好多好負面嗰啲消息嚟到啦。咁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團結啦，同埋咧，我哋要遵守即係有好多嗰啲情況，例如話即係安全距離啊，多啲洗手，唔好用手嚟抹眼睛啊嗰啲，我哋都要做足啦，係咯。咁同埋我哋記住咧，雖然有好多嗰啲 即係刪咗，即係我哋可能去開社區會堂啊，做 gym 啊嗰啲，我哋而家冇咗呢啲機會啦。咁但係咧，我哋都有定時定候嘅做運動啦咁樣。其實我哋負計，我哋身體咧，除咗食嘢之外咧，我哋識調節嘅時候咧，都要做運動嘅，係咯，係咯。咁我哋要唔好忘記呢一點啊，咁樣咯。 係。今晚咧多谢阿陈志勇医师啦，同我哋一起分享好多有关春天啊，同埋春天可能引致嘅一啲病症啦。咁大家咧就应该有啲嘢袋咗落袋啦，系咪咧？系陈志勇医师，多谢你啊，系啊，有时间同我哋继续喺广东广西一起嚟分享。 系啊，好啦，大家新年快乐啊！ 好，大家新年快乐。OK， 唔该晒你。嗱，咁我哋咧剩翻嘅時間就唔係好多啦嚇，仲有即係呢個半分鐘嘅時間啦。咁我哋講講咧，聽晚先，聽晚星期五晚咧，就由黃仲遠、周子欣同大家分享咧，就 I T 人士什麼嚇。咁亦都記得咧，喺十二點鐘新聞之後翻嚟咧，我哋有基哥，有基哥就有好歌，你千祈唔好行開。咁咧，我哋當然啦，嚟到最後咧，都係俾大家一隻歌啦。咁講翻，其實都係時光任在啦，即係咧我哋。一年流轉咧，咁聽日仲有幾分鐘啫嚇，其實咧就係立春，立春咧咁就係新，即係真正嘅新嘅一年啦，就係虎年真正嘅開始。其實好嚟自王菲嘅《匆匆那年》，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没吹进凝固的照片。